除咗因为首先就係疫情啦，一系就係天气嘅啫，只有呢两样嘢呢係令到我哋呢有机会开呢个空窗。咁上个星期呢其实我哋已经预备晒啦，同大家主持呢个节目㗎啦，但係点知就你知啦，我諗喺香港开埠历史里面呢，我諗喺五日里面打两个风呢都係应该以前冇见过㗎啦，係咪 仲要打八号啊，应该话 系啦，两次都系八号，即系隔咗两日啫。OK， 咁所以上个星期六咧，由于即系呢个八号波啦，就挂得即系轻含含嘅关系啦。咁于是乎咧，其实就自己人要让路，因为咧多个香港电台嘅不同嘅频道咧都要联播啦，同大家咧就系每一刻都要 update 最新嗰个即系风暴嘅情况同埋进展啦。咁于是乎咧，我哋上个礼拜就开咗空窗啦，挂唔挂住我哋啊 ？OK， 都挂住嘅， 唔系问你啊。抢答哇！咁上个星期点啊，大家？ 因为其实咧，上个星期六咧系我嘅生日嚟嘅，咁大家冇得同我庆祝咁样啦。咁其实我预计咗咧，星期五系会呢个去大屿山嘅度假一天嘅。但系点知即系我起身嘅时候，嗰阵时仲未刮暴风球啦。咁其实三号，但系啲雨咧系落到即系哇，即系十年都未见过咁大雨嘅。我屋企系水浸啦，即系墙又渗水啦。咁我就觉得啊，如果我仲要入大屿山嘅话咧，我间屋我就会好挂念佢咧，同埋我惊系会俾水冲走咗。咁所以咧，我就即系虽然我俾咗钱咧。都系几百蚊啫，咁但系毅然我都放弃咗，冇去到即系大屿山庆祝我嘅生日。 哇，咁你咪好好彩咯！你想象一下，如果你真系入到去嘅，咁然后真系八号风轻轻含含，你仲知要知道第一个八号风咧，其实都要挂咗几耐噶嘛？基本上 觉得好彩嘅，因为即系我谂住，咁大风，其实入到去都唔知有咩好做，除咗呢一间屋入边行出街又惊俾海浪冲走咗去，咁所以都觉得喺屋企安全啲咯。咁我后来都几百蚊都算咯，我冇去追。咁我嘅心目中就谂住，我星期五入去，咁星期六起身，我咪可以好快地去到大澳咯，又可以去大叔的爱嗰条桥嗰度打卡，即系打卡之后又可以、即系夜晚咧去翻东涌嗰啲 outlet 嗰度买啲平价衫。即系我个循环系咁，但系 即系到自己去咗旅行， 系啦， 唔系即系想象你去到，然后你又跟足你呢个咁嘅行程嘅话咧，你真系会好威你，因为成条桥都系你啊，即系得你一个咧，又或者你去到嘅时候见到条桥已经唔见咗。 或者都系嘅，或者系封咗唔俾人入去咯，因为打风落雨嘛。 系啦，咁但系 anyway 咁啊，都系希望大家真系冇穿冇烂啊，唔会对于你嘅即系生活秩序会构成好大嘅影响啦。咁但系我哋都系身处呢一个所谓 climate change 嘅年代，咁所以气候咧将会变化得好紧要啦，同埋极端嘅气候咧将会接踵而至嘅。咁希望大家有心理准备啦。咁但系咧两个星期冇见啦，咁其实世界各地值得自己人关注嘅好多啲新闻咧都要陆续同大家讲一讲嘅。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话，其实上个星期咧，系前后脚咧，系有两样嘢发生，我都觉得个性质系好似嘅，即系突然间有两大嘅活动咧，无啦啦系改制。首先第一样嘢咧就系、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咧？其实每一年咧，世界各地咧都会举办咧一个叫做咧 Mr. Gay World 嘅。原来举行咗好多年，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话咧，其实系早几年，近呢几年就冇啦。其实香港咧都有个Mr. Gay Hong Kong 噶嘛，记唔记得 啊？记得。 系啊，咁其实佢哋就系选香港嘅，即系所谓香港嘅基男选举啦，然后参加国际呢个 Mr. Gay World 嘅赛事噶嘛 ，OK？ 系， 咁因为疫情嘅关系啦，所以上年咧就其实系重决咗啦，就 cancel 咗啦。但系佢哋最近咧公布话咧，如果佢哋今年搞得成嘅话咧，其实佢哋就会改制，因为 Mr. Gay Hong Kong 即系顾名思义啦，就系选即系基界里面嘅靓人啦吓，咁、一定要先 系 吓。基男啦，基男神咁样啦，咁但系佢今次改制话咧，其实会接受咧系跨性别嘅 trans man， 即系跨男去参与，哇，好劲啊！我觉得呢件事， 系、啊，其实如果你有留意开嘅话咧，其实好多跨男咧，即系有 follow 佢哋 IG 嘅话，其实好多都练到一身肌肉啦，或者都真系好靓仔嘅，而呢一个比赛咧，亦都可以俾佢哋即系真系参与呢个选美嘅比赛咧，咁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因为其实你睇翻之前。其实在美国咧已经即系有啲女性嘅选美啦，例如系美国小姐，其实都系俾即系跨性别嘅女仔参加，或者一啲 model 嘅比赛都会俾跨性别嘅女仔参加，亦都有赢到冠军嘅。咁所以其实喺男仔呢方面咧，我觉得呢、这个即系同志先生选举咧，咁亦都系一个好有进步嘅一次咯。 系啦，除咗进步之外咧，我更加觉得佢哋应该要起一个带头嘅状嘅。 你做一個即係專係選，即係喺同志界裏面咧，男同志界裏面嘅一個國際級嘅選舉嘅話咧，你更加對於性別嗰、那個即係觀念同埋所謂嗰個界定咧，唔應該係走傳統路線咯，即係更加應該要帶頭嘅作用就係話，我更加應該就係讓嗰啲本來佢就其實嗰、那個所謂性別嘅認同咧，佢覺得即係男性嘅話咧，你就讓佢可以有權參賽咯。 除咗其實除咗 Mr. Gay World 之外咧，最近都仲有 Mr. Korea，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嘅。雖然咧就我諗在座未必係個個都咁，即係唔係一定個個都喜歡韓國嘅男士啦。我自己就 OK 嘅。咁我睇過呢一個34強啊，就即係出現咗啦。就其實咧，佢哋嘅容貌都係比較相似嘅，即係好似之前係 Miss Korea 咧，即係好多人都話佢啊，係咪其實個個都係倒模出嚟一樣㗎咁樣？咁 Mr. Korea 咧，似乎都好似有呢個情況嘅。不過如果大家都係對呢一個韓國嘅男仔冇興趣嘅話咧，我仲有一樣嘢可以推介俾大家睇，就係呢一個 Playboy 啊。咁但係咧，原來最近呢一個咁老牌嘅成人雜誌咧，佢最近有一個新遊，佢居然係首次揾咗一位男士做 Playboy 嘅封面啊！咁啊嗱， 但我想問一下，因為我都即係有少少知道咧 Playboy 嘅歷史啦，因為佢50年代已經開始啦。但係我記得印象之中咧 ，Playboy 咧，當然啦，講到明 Playboy， 咁你當然一啲嚇、即係 Bunny 兔女郎就做呢一個封面啦嚇嚇，現瘦還肥唔同類型嘅啦。但係喺佢歷史裏面咧，其實出現過第一個咧係男人做嘅封面嘅，就係 Bruno Mars 咯 ，Bruno Mars 做嘅封面㗎。咁但係當然啦，而家講緊咧就係、其實。不是第一个男人，而是第一个出咗柜的 gay man 做呢个 playboy 方面系嘛？ 而且佢系一个亚裔人士嚟噶，佢个名咧就系叫做呢个 Britman Rock 啊。咁咧佢系就系喺即系美国当地啦，佢喺夏威夷嘅应该系。咁佢当地咧就系一个即系好著名嘅 KOL 啦，咁同埋亦都系一个即系有创业啦嘅，即系喺商界咧都一个成功人士，即系好后生噶咋。咁佢今次咧都系。用咗呢一個兔男郎嘅裝扮，咁樣去做咗呢個封面嘅。咁雖然而家咧，即係呢一本雜誌咧就已經冇咗實體雜誌啦，咁就其實都係一個網上嘅數碼版啦。咁但係其實即係今次佢呢一個封面咧，即係望落去咧都幾有型嘅，我覺得。咁佢嘅身形咧就係即係偏向係就比較係鋼條少少啦，就唔係即係比較我哋一般睇開即係可能係西方嗰啲男 model 啊，比較大隻嗰啲。咁但係我覺得咧，佢著起呢一個兔男郎嘅衫，即係呢個服裝咧，都係幾有味道嘅。 所以幾勁，即係今時今日咧 ，Mr. Gay World 又會讓即係跨仔。可以有機會去參加，連帶到咧嚇、以兔女郎作為封面同埋招來嘅 Playboy 咧，而家都會有 Gay Man 可以做封面啊！我哋嘅世界係咪而家有趣好多啊？ 係啊，同埋嗰本書，因為而家做咗一個 digital 嘅版本咧，其實你去睇個封面啊，或者你去揾即係依張相嚟睇先，其實阿 Batman Rock 咧，其實佢喺度行緊嘅，仲係搔首弄姿啦。咁其實佢只不過係年紀輕輕23歲嘅一個好即係好出名嘅 social media 嘅 influencer 啦。咁都係教好多化妝嘅嘢。咁其實佢本身咧即係講嘢啊，同埋嗰個氣質咧，其實都比較女性化嘅。咁所以佢哋今次揀呢佢。去嚟到做呢个封面嘅即系女郎啦，咁其实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大嘅突破咯，咁都系会令到好多人认识即系年青一代嘅即系同志啊，或者佢哋嘅 talent 啊，或者都我谂会吸引多啲年青嘅读者嘅。 系咁啊，所以我哋觉得个世界不断喺度变紧啦，咁所以咧有阵时咧，就算我哋吓、即系来自咁 old school 嘅即系 gay culture 嘅我哋咧，其实有阵时我哋都要学下啊一啲新嘅词汇啊，新嘅 concept 啊，我哋都要变，我哋都要不断去进步啦。咁我想咧讲一个古仔啊，因为咧我唔知道大家喺70年代嘅时候咧有冇睇即系本地咧香港咧，其实都一个几受欢迎嘅外国但系有即系中文配咗音，即系广东话配咗音嘅一个即系电视剧集，就系、Wonder Woman 啊。而家嘅 Wonder Woman 就个个都睇过啦，电影版咧系咪？嗰阵时嘅 Wonder Woman 第一代嘅 ，Coco 有冇睇过？ 我有睇过，但系嗰阵时我英文唔好咧，我通常都系 唔使英文好噶，因为佢有配音噶嘛。 我唔知啊，可能我细个嗰阵咧，屋企都比较少睇明珠台，但我知道有呢个电视剧嘅。咁如果我而家咧，梗系好想睇翻啦。我而家想睇埋《豪门恩怨》添啊，以前都冇得睇噶我。 OK， 咁啊，里面咧即系主演呢个 Wonder Woman 啦，好鬼性感啦，第一代嘅 Wonder Woman 啦。咁啊，主演嘅咧就系Linda Carter 啦。咁但系 Linda Carter 而家仲健在嘅，你见到佢即系最近咧，就算系已经年华老去嘅 Linda Carter 啦，依然系风韵犹存噶。都係好靚睇嘅 ，OK。咁其實咧，佢喺自己嘅社交媒體裏面咧，相當之受歡迎嘅。咁但係最近咧，今個星期咧，喺 Twitter 咧出咗個 tweet 咧，係好多人咧係 like 嘅，同埋好多人去討論嘅。點解咧？因為 Linda Carter 咧突然間佢話：嚇，我最近咧突然間喺呢個社交媒體裏面咧，成日聽到一句説話，就係、是、Fat Bear Week 啊，肥熊週啊。咁佢话啊，我开头以为咧，其实系讲紧呢个同志嘅次文化里面咧，即系嗰只无论你嘅体态点啦，就算你肥都好咧，你都可以好 positive 去拥抱自己嘅身体，好自信咁去拥抱自己嘅身体。我以为系咁啦，咁但系原来唔系、哦，原来系阿拉斯加一个 national park 咧一个 campaign 嚟噶，咁就系咧就是、趁住啲熊咧喺呢个冬眠之前咧，咁我哋又储到自己肥晒啦，咁啊呼吁世界各地唔同嘅朋友咧影嗰啲肥熊嘅相，咁然后参加呢个 campaign。就叫做 Fat Bear Week， 咁睇下边个影得最好咧，就可以攞奖。 佢讲紧系真系动物嗰啲 Fat Bear， 真系嗰啲 Fat Bear， 阿拉 大熊 系啦，真系阿拉斯加嗰啲 Bear 啊！咁但系你从呢个 tweet 你咪知道，咦，原来 Linda Carter 系对于同志里面嘅 Bear culture 系好有认识嘅咯。 系咯，好熟喎、哦！佢居然听到 bear 呢个字，佢唔系第一样谂起动物啦。佢同我哋一样系，系咪就系我哋呢啲熊啊、大熊啊、小熊啊呢啲咯？ 系啊，咁然后佢最正嘅地方系咩咧？佢话无论系讲真 bear 定系假 bear 都好啦，I'm for it， 两样我都会继续支持嘅，咁样好正嘅，所以就成个 tweet 系 viral 咁样，大家都觉得哇 ，Linda Carter 就算年事已高，原来系咁潮咯，同埋咁撑同志文化咯。 系咯，佢对呢啲词汇都好熟悉，唔知道会唔会有 Small Bear Week 咧？咁我可以去 系咯、 啊，可以。 不唔好讲佢啦。如果你就咁无啦啦，我见到阿 Paul 系讲 Fat Bear Week， 我都以为系吓，唔系就系我哋嗰啲 Fat Bear 咯。 系咯，呢个咁样嘅 week 其实都真系即系引人即系想法，都系一个男同志咯。咁即系讲开即系电视啊、电影嘅话，其实我都想讲一单咧。其实即系柯震东咧，之前咪话拍一部即系电影啦。咁其实入边嘅角色咧，其实做一个 money boy 嘅。 嗯。 咁其实咧呢一套戏咧就已经即系就嚟会上演啦。其实咧亦都佢扮演呢个 money boy 嘅角色咧，亦都系喺呢个台湾地区嘅金马奖咧入围呢个最佳男主角嘅。咁啱啱呢几日咧，亦都放咗一个即系YouTube 出嚟啦。咁其实都睇到佢嘅演技啦。咁亦都系一个即系几大嘅突破咁样嘅。咁希望咧，即系迟啲唔知香港会唔会上演咧。咁我都想睇下，其实柯震东即系点样演绎一个即系男同志嘅角色，仲要系做一个即系 Money Boys 咁样。 系嘛？嗱，前嗰排咧，我哋好似咧即系提过，就系话最近喺香港都上演紧另外一套嘅即系电影啦，就系讲 Transgender 啦，就系我哋好熟悉嘅草剪刚。就会做一个即系跨女啦，跨性别嘅人士啦，系咪啊 ？Coco 话你睇咗啊？ 系啊， 我问过你嘅评语嘅，你话佢好似 OK 噶嘛？但我跟住问过我身边嘅好多同志朋友，个都话套戏难睇到死啊！咁到底系你鬼掩眼定系点咧？我要信边个好咧？ 嗱，套戏咧。我覺得係真係去做得好嘅，同埋套戲亦都有得到即係日本嗰啲即係年度嘅即係電影大獎啦。 係啊，我唔係講呢啲啊，得獎唔一定係好嘅。OK， 咁起碼都係一個指標嚟噶嘛。咁但係我自己，我唔知佢哋係咪覺得難睇，係因為即係草剪剛扮起一個女性或者跨性別，佢唔係特別靚咯，因為你都知佢其實比較又瘦啊，塊面又長長瀨瀨咁，有少少馬面。咁其實咁講，佢係未必真係靚嘅。咁但係咧，我覺得佢演繹一個跨性別嘅角色咧，佢係演繹到嗰種即係內心嘅掙扎啦，同埋嗰個故事咧，其實我都覺得係幾感動嘅。即係我喺我身邊咧，我隔離有兩個同志嘅，佢其實由中段開始咧已經開始喊。 是即是他们觉得哎呀真的不抵了入来看了一场这么烂的戏所以在喊着是吧你有没有问他们为什么而喊啊 咁可能真係嘅，因為嗰日係即係同志影展，即係閉幕電影咧，係收200蚊一張飛， 咁貴啊！咁唔緊要啦，做善事嘅你又咁啊衰啲你真係。 咩？但我覺得咧，我自己覺得咧係即係幾個地方都有佢哋嘅跨性別電影啦，香港啊或者東南亞地區都有啦。我覺得《午夜天鵝》呢一套咧，其實都係比較即係出色嘅一部咯。我自己就真係覺得唔難睇嘅。咁或者可能可能睇嘅觀眾佢未必真係了解跨性別人士嘅心態。我當然我自己都唔係話真係好了解，因為我自己都唔係跨性別。但係我睇完之後，我覺得係即係有一啲地方咧，其實我哋要多加留意啦，同埋即係要體諒跨性別嘅人士，同埋即係喺個社會上面亦都要俾多啲注意同埋關注到佢哋咯。 即係無論點都好啦，我都覺得即係草剪光，我哋以前睇佢即係唱歌出道啦，係咪由細啊，即係睇到大咧，由 idol 變咗而家係中坑啦咁樣。咁但係突然間冒冒然咧去演一個即係跨女嘅角色係嘛，咁都其實好唔容易，係要付出勇氣嘅。咁但係我朋友就話咧，其實唔係在於佢做得好定唔好，係個故事咧係比較亮咯。我唔知啊，咁我而家喺度掙扎緊，到底信我朋友啊，定係信阿 Coco？ 咁但係我覺得為好奇咧，其實都值得去嚇，即係睇一睇嘅。如果你有時間，同埋有個200蚊。 講起電影咧，仲有一套電影咧嚟緊咧，就可以推介俾大家嘅，就係呢一個 Eternals 啊。最近咧，終於出咗呢一套，係啊，終於出咗呢一套電影嘅 trailer 啦。咁大家點解要留意呢？因為裏面咧，終於係第一次出現呢個 Marvel 嘅出櫃同志超級英雄啦，咁就係呢一個 Brian Tyree Henry 飾演嘅 Fastos 啦，咁就佢哋應該咧都係永即係呢一個 Eternals 中文譯名好似叫永恆族啊，咁就係講一班族人咧，即係佢哋係可以永生嘅，咁所以你話嚇、我哋同志咧，即係一定係會長存落去，好似套戲一樣。咁同埋咧有一個值得留意嘅位咧，就係原來裏面呢套戲我都係啱啱先知道，原來仲有馬東石飾演啊，即係韓國呢一位嘅演員咧。呢一位演員咧之前咧就係喺《屍殺列車》咧，大家應該都有機會睇過啦。 我有睇過嚇。 咁就係啦，即係飾演嗰位嘅情深義重嘅大叔啦。咁同埋咧佢咧都我知道咧係喺紅界裏面咧都係一個天才嚟嘅。我好識好多中意红嘅人咧，都好中意马东石，系叫阿马东石做马老公嘅。 哇，咁紧要啊！ 系啊， 哇，因为佢咁佢咪好多妾侍咯，个都叫佢老公。 系啊，因为佢嗰个手臂咧，真系一 show 出嚟咧，即系我系同一个好中意红嘅朋友一齐去睇啦。当年睇《屍殺列车》嘅时候，佢当年见到阿马东石咧，一 show 佢个大髀。唔係大髀手臂去保護佢老婆嘅時候咧，佢即刻捉住我個佢捉住我個大髀啊！然之後佢覺得哦呼吸唔到啊，實在太大啦佢個手臂， 即係佢覺得佢嘅手臂仲大過你嘅大髀係嘛？ 係啊， 你講到好複雜啊！我咁樣解釋大家先明。OK 嚇，咁呢個眾人嘅老公係咪真係咁正咧？大家不妨留意一下啦。咁但係我都覺得係好事嚟嘅，因為咧過往咧其實Marvel 咁多套戲啦，咁大家都已經係引以舊病，就係話你成日都話會有第一個咧 Marvel 裡面嘅英雄，又即係就算唔係英雄都好啦，可唔可以一個像樣啲，即係起碼有多啲戲份嘅一個同志角色咧？但係講咗咁耐都冇噶嘛，即係以往咧嗰啲所謂咧嘅同志角色咧，都係嗰啲咧大騎嚟噶嘛。OK， 即係對於我嚟講。就是一个 token 咯，即系简直系花瓶啦，又即系安慰奖咁啦。咁今次 Eternal 有一个即系亚洲裔嘅导演嚟到去演嘅时候，会唔会令到 Marvel 系真系会走咗一个多元嘅世界里面，让同志嘅角色真系像样地可以呈现喺大家嘅眼前咧？咁我哋寄望 Eternal 啦。OK， 正式开始今日嘅即系自己人啊。咁就其实上个礼拜咧，我哋如果做节目嘅时候咧，因为啱啱系报进咧，就系上个星期日，因为由星期六跨越去到呢个凌晨时间，就系10月10号啦。咁其实咧，我哋本来预备咗一系列嘅歌要同大家播嘅，播咩歌话？ 系啦，因为其实咧10月10号咧就系即系我哋即系香港嘅女王啊！梅艳芳嘅即系生日啦，咁其实我哋系谂住播呢个抱紧眼前人俾大家嘅，咁上个礼拜播唔到，而家播翻俾大家听，亦都补足阿妹姐生日快乐。 爱你就算将跌入永远黑暗，但这一刻抱紧，多么确实，无用再觅寻。寻人在世，快乐寻，还有伤心。但愿爱得最动人，一笑的爱，一生的人，尽管最后如同。 实无用再觅寻，浮沉人在世，快乐曾还有伤心。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表示，接获国家防疫部门通知，因为本港出现源头不明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不准他出席稍后在北京举行的人大常委会会议。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说，本港有确诊者在检疫后发病，亦有获豁免人士确诊，相信情况会令内地担心，建议本港收紧外防输入措施，例如检视豁免检疫安排，以及要求检疫人士在隔离结束当日接受病毒检测等，以减少可能出现的流动。梁子超又说，本港的源头不明个案相信与输入个案有关，目前未能够找到源头，但至今未有与患者相关人士确诊，社区风险不是特别大。去年七一游行案，八名民主派人士分别被控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其中七人早前认罪，昨日在区域法院被判囚六个月至十二个月不等，其中陈浩桓被判囚十二个月，曾建成和胡志伟被判囚十个月，梁国雄被判囚八个月，徐子健、朱海迪和邓世礼被判囚六个月。法官表示，被告希望煽动越多的人参与集结，即使案发时社会已经稳定，但当时在香港国安法通过之后仍然有风险，判即时监禁是唯一适当刑期。余下一名被告前东区区议员陈荣泰早前不认罪，案件押后至出年的六月开审。西环的士司机被杀案，31岁疑凶蔡男生被控一项谋杀罪，昨日朝早被押解往观塘裁判法院提堂，他暂时无需答辩，还押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至今个月29号再讯。控方表示，被告过去怀疑有精神问题记录，申请索取两份精神科报告。辩方表示反对，指出被告有大学学位，没有接收指示的困难和精神障碍。裁判官决定采纳控方意见，将案押后至索阅相关报告。被告报称无业，被控于今个月12号在西营盘东边街11号外谋杀一名男子，日前在南丫道被捕。东盟轮值主席国文莱宣布将不会邀请缅甸军政府领袖敏昂莱出席今个月底举行的东盟峰会和系列会议。东盟外长举行紧急会议之后发表声明，说将会改为邀请缅甸一名非政治代表出席会议。声明指出，缅甸推动东盟在4月提出解决当地政治危机5点共识的进展不足。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早晚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2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清劲偏北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稍凉，星期一气温降至20度左右，本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6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大家好，我是张永康。身为一个演员，当然百分百投入每一个角色啦。放工之后，我就会尽心尽力照顾家庭，帮手凑小朋友，打理家头细务。因为平时老婆都好辛苦，要帮佢分担下，锡下佢。不过几忙都好，我都会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嘅《Made in Hong Kong》。 胶袋、装饰物、速递包装呢啲都系用完一次就掉嘅塑胶。滥用即弃塑胶唔止浪费，仲会污染环境。即弃塑胶可免则免，养成源头减塑好习惯。减边啲？几时减？减几多？喺12月29号或之前，去管制即弃塑胶公众参与网站 susdeb.org.hk 话我哋知啦。 Kitty 阿 O 芭比小白， 乜嘢事啊，钟哥？ 下星期嘅环节准备好晒咯， 已经 send 晒俾你啦， 嘉宾都联络晒， 完全冇问题啊 ！Kitty 阿 O 芭比小白，你哋好勤力、啊， 因为我哋系晨光第一线，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为你做好每一秒。 识咪学咯，冇人一出世就识嘅， 连士巴拿都唔知嘅嗰阵时，即系咁样读完书出嚟咁样， 即系屋企都冇乜嘢要你做系嘛，平时都 好叹下嘅， 都 我拎牙刷啫嘛，点会拎士巴拿？ 你咪大胆啲，但系啊，好叹嘅我。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全力支持，展翅清洁超新星。黄天怡、方子豪、阿涉， 逢星期三下午三点到五点，三成群一齐听下属于张国富嘅展翅故事。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主持《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三文为你报道一节 gaily news。韩国一名前陆军下士卞希秀因为接受性别确认手术遭到军方勒令退伍，在今年三月被发现在住处轻生身亡，终年22岁。韩国大田地方法院近日审理卞希秀对陆军参谋总长所提出的撤销退役处分诉讼，判处卞希秀胜诉。根据韩联社的报道，法院认为军方当初对卞希秀作出伤残鉴定的时候，他的性别已经是女性，所以按照男性的标准确定他是属于残障并不妥当，因此退役理由不成立。军方当时认定所谓的丧失男性器官等的情况属于身心障碍，并且因此对卞希秀提出退役处分是违法。卞希秀是志愿役士兵，他以男性身份从军期间，军中医院判定他的生理和心理性别产生冲突，有性别不安的情况，建议他进行性别确认手术。他在2019年休假期间前往泰国接受手术，归队之后表示仍然有意愿以女性的身份继续服役，不过军方就对他进行医务调查，并且判定他是三级残疾，在去年一月强迫他退伍。在美国加州，当地最近举行加州名人堂 California Hall of Fame 入主仪式，六名入主名人中包括已故同志权益社运人士、加州首对结婚同性伴侣 Phyllis Leon 和 Dale Martin。 加州州长纽森在2004年担任三藩市市长期间，向女同志 Phyllis Leon 和 Dale Martin 发出首份婚姻证书，试图挑战加州和全国同性婚姻禁令。这一段婚姻在一个月之后遭到州最高法院以纽森造法逾越权力为由颁令无效，但是四年之后，亦即是2008年，加州最高法院推翻同性婚姻禁令。虽然 Leon 和 Martin 其后再次结婚，但是直至2013年加州才正式批准同性婚姻。其后纽森为二人主持婚礼，成为全加州首对正式结婚的同性伴侣，但是 Martin 婚后两个月因为 为手臂骨折併发症而去世，而 Leon 亦都在去年离世。他们两人婚前早已经携手走过超过半世纪，并且成为三藩市以至美国知名社运人士争取同志权益的象征，被誉为具开创性的 LGBTQ 领袖。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今日咧自己人嘅专题咧，就其实有少少攞景同埋震惊嘅，因为咧到我哋即系几时可以通关啊，可以去飞咧，都系睇唔见啊呢、這个将来吓，咁、大家都系一段好长嘅只系 staycation， 但系偏偏我哋呢个晚上嘅自己人咧会同大家讲下旅游嘅。你话系几咁攞景震惊，直情喺度邀引紧啲听众咁样，我哋讲旅游啊。 好正，地方去嘅时候都要揾啲发掘下，要揾啲地方去。 系，但系唔紧要。我哋今次讲呢个旅游咧，其实系好好嘅，因为大家唔需要飞嘅，因为我哋系讲香港嘅旅游。 哦，即系唔需要拖行李咯， 唔需要拖，你都可以嘅。 系咯，中意都可以拖嘅，你自己带啲衫去换咯。 系咯， 可以 drag 住去都得嘅。 系咯，即系自我麻醉，咁你每日拖住出街都得噶，其实。去搭地铁啊，当正自己准备要去飞咁样咧，我觉得几好啊呢、這个。我哋就系已经咧 staycation 都癫咗啦，而家要拖劫出街。 我最近去过 staycation 啦，咁我都系拖住个劫咁样去酒店噶嘛，我觉得都几好 feel 噶，即系有翻嗰种咧，即系拖住个劫去搭地铁啊，即系跟住幻想自己咧系准备去机场啊，咁我觉得拖住个劫咧，咣嗰个感觉咧都系好 feel。 唔系，我都提过噶啦，就算你去 staycation 嘛，为咗令到一件事咧更加似出国外游咧，你要坚持去到 reception， 我 check in 一定要用 passport。一定要用 passport， 系喎，即 嗰阵时年轻啲。OK， 嗱，正经啊，咁点解今日要讲即系香港旅游咧？咁事完咧就系、其实喺呢个疫情同埋呢年几两年啦，各行各业都受住好大影响啦。咁但系突然间好有趣地咧，我哋即系朋友嘅群之中咧，就发觉原来突然间咧，香港出现咗一个新嘅 business model 咧，就系有关即系讲香港嘅 travel， 唔单止香港嘅 travel， 就更加系关于咧自己人地标嘅香港 travel， 到底系咩咧 ？Coco 讲多少少啦。 系啦，咁呢个旅游呢个名就叫做同志彩虹游啦。咁首先我发现呢，就其实喺 Facebook 嗰度呢就有人 share 一个咁样嘅即係 local tour。咁我哋就话哇，系咪当我啲同志怪物去睇呀，终于我哋都成为景点喇喎。咁当然就 你等咗半世，终于你可以成为一个景点。同埋一个警惕， 因为我又未听过啦，即系我又唔知嗰、那个即系主理人系边个啦。但系睇下你又发现，咦，有我姊妹阿 Tina 喺入边，即系其中一位女，佢其中一个旅行景点就系去见佢。咁我就啊留意一下，哦，原来呢个都系一个好得意嘅，即系 local tour 咧，就系带即系一啲参加者咧去一啲香港有即系同志有关嘅地方，等佢哋认识一下一个同志嘅即系机会嘅。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就特别邀请咗即系呢个 local tour 嘅主理人阿 Michael 啦，同埋头先我所讲。嘅即系活景点啊，阿 Tina 就嚟到今晚做我哋嘅嘉宾，介绍下呢、這个。 嗱，欢迎阿 Michael 啦。咁亦都我首先 多谢。 首先要恭喜我哋都好熟嘅 Tina 啦，上过嚟我哋自己人几次啦。恭喜你啊 ，Tina！ 你等到今时今日，终于咧，除咗香港啲朋友会去见呢个天坛大佛之外咧，都会见下你。 喂，做咗个景点唯一先知。 OK， 好啦，嗱，不如咁啦，到底系乜东东嫌西冲咧？点解要去见阿 Tina 咧？头先讲就话香港有啲同志景点啦 ，OK， 咁其实呢个 tour 咧就专系让大家可以认识香港嘅同志景点同埋 landmark 啦，甚至可能系有历史价值同埋意义嘅一啲景点啦。咁但系咧个主理人咧有趣嘅地方咧，个主理人咧系直人嚟嘅，就系 Michael 啊，系嘛？ 系啊， 系啦， 我系直人嚟嘅。 OK， 咁 真系。 我簡略咁介紹一下啦，咁就係其實阿 Michael 咧，佢就以前係做金融業嘅，咁後來咧轉咗做即係旅遊業啦。咁但係作為一個直人，點解無啦啦會搞一個係關於香港同志景點嘅一個 tour 咧？ 其實咧，我哋本來搞呢個 tour 嗰陣時候咧，就唔係為咗要搞一個同志 tour， 所以先至搞同志 tour 嘅。咁其實我哋本來係有一系列唔同嘅嘢想講嘅，咁係講一啲。香港人唔係經常接觸到嘅議題，但係其實我哋又覺得 佢哋大家應該有認識嘅一啲嘢嚟。咁譬如同志頭先係講緊其一樣嘢啦，性小眾啦。咁亦都講香港有啲保育啊，甚至香港多元文化啊，甚至乎香港唔同嘅宗教啊，係一啲其實香港人行過見到佢都唔會執佢嘅嘢。即係譬如話我哋去九龍清真寺咁樣樣，咁其實雖然大個九龍清真寺喺尖沙咀大家都見到，但係你唔會戇居居咁樣揸入去啦，咁就咁，所以咧就所以就係一啲其實大家知道喺身邊發生緊嘅嘢，但係又唔夠膽揸入去嘅一啲嘢。咁所以就我希望將呢啲唔同嘅文化、唔同嘅議題帶出嚟俾香港人去呈現俾佢哋睇下，令佢哋更加了解一下嗰、那個議題裏面，或者嗰啲嗰班 community 裏面究竟發生啲咩事。咁所以其實原本想做嘅嘢係希望帶一啲呢啲唔同嘅文化俾佢睇。咁性小眾係其中一個啦。咁亦都承住，因為真係啲幾個月之前大叔的愛有越嚟越多香港人去傾呢啲事，亦都接受呢啲事。咁亦都係一個好好時機去介紹俾香港人聽。咁所以就因為咁樣而慢慢介紹咗呢一樣嘢。咁亦都因為Tina 係我哋嘅長洲鄰居嚟，我哋島民嚟嘅，鄰居島民嚟。咁經常行開下埋，成日都見到成日見到 Tina。咁唔知幾時傾偈，成日坐船撞到佢。咁一傾下傾下偈，先發現原來你做呢一樣，你做 Drag Queen 嘅喎。咁你好特別，從來未見過。咁傾下傾下咁樣就搞咗個團出嚟。 我即係換句話講，其實你喺長洲撞到阿 Tina 嘅時候，你從未見過佢 drag 嘅，因為我哋想象咧 ，drag queen 係 24/7 咧都係 drag 噶嘛，即係賣緊餸啊、賺叉燒啊，都係 drag 住噶嘛。我原來唔係嘅， 眼 都 要骨嘅。 即係平時你都係微服出巡嘅，係嘛？ 冇錯，我喺長洲唔係咁噶，我喺長洲係唔著衫噶。 咦、又的確係喎。我成日喺海滩见到佢咁样样咧，佢都系冇着衫。 行住街都系唔着衫，系着泳裤周围走。 嗰啲叫泳装，唔系叫唔着衫。有分別嘅嚇，OK， 要講清楚少少。OK， 嗱咁已經幾 interesting 嘅，即係等於咧，我哋成日以前咧去旅行嘅時候咧，我就好怕咧參加嗰啲咧，即係某啲 tour 咧，佢永遠都係帶你去嗰啲咧好鬼老土啊！即係總之淨係遊客觀光嗰啲景點啊，即係等於你外國朋友嚟到香港咧，你帶佢遊金紫荊廣場同埋淨係上山頂嘅。即系，但系我去旅行咧，我系好想真系深入里面嘅文化咧，唔系话净系俾游客睇嘅。咁所以咧，我系比较中意咧系参加嗰啲所谓 walking tour， 因为 walking tour 嘅话咧，其实你就未必咁走马看花，你可能会窿窿罅罅去啲陋巷啊，咁你可以真系会睇到当地嘅一啲比较在地嘅文化。咁所以咧，譬如我去新奥尔良咧，我最中意参加啲咩 tour 咧，就系专系有个人咧带你咧，我哋有个鬼屋团。咁啊，一邊同你咧，但系嗱呢間鬼屋咧就 haunted 咗幾多年，有啲咩女鬼喺嗰度出現，我就覺得好玩嘅。OK， 咁所以不如咁啦，嗱覺得好好啊，因為除咗係讓大家深入可以了解香港嘅即係不同嘅文化面貌之外咧，亦都可以即係了解一下香港嘅同志歷史嘅發展啦。咁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到底有啲乜嘢景點你哋介紹咧喺呢個 tour 裏面？ 我哋喺個團裏面咧，同志歷史嘅文化，即係歷史呢一樣嘢咧，我哋盡量都唔會特別，即係我哋會提嘅，咁一定要提，因為純粹係俾大家知道嗰個平權啊，甚至乎而家爭拗緊啲乜嘢嘢啊，大家認識係好重要，令到大家明白呢啲嘢。但我覺得我搞呢個 tour 最重要係令大家見到呢個同志圈裏面嘅人。同佢哋傾談到，亦都了解到佢哋 struggle 緊啲乜嘢嘢，因為太多，即係第一點解咧？最緊要就係其實呢啲歷史同埋一啲法庭上嘅爭拗，其實大家要 search 係 search 到好容易嘅，但係其實大家 search 唔到或者感受唔到就係其實嗰啲人面對緊嘅一啲咩問題。咁嗰啲其實我覺得係更加重要，特別一個 walking tour， 甚至乎你要揾啲請人出嚟去講嗰啲，呢一樣嘢係重要過嗰啲嘢。咁所以我就會負責 cover 啲最悶嗰啲嘢，講曬啲，咁等到大家咧嘅認識係一樣啦，之後先至再俾佢哋睇嘅見唔同嘅人。咁所以其實我哋即係我講完之後咧，就其實最重要有三樣嘢，第一就係我哋揾基因之家嘅彭牧師啦。 基因之家就是香港一个可以称之为是同志教会啦，又或者是同志的教会社团。 亚洲第一间的同志教会。 咁彭牧师亦都好犀利，咁其实佢都带领紧亚洲唔同地区嘅LGBT 教会发展落去。咁其实亦都佢下面应该有好多事工都系读紧神学嘅。咁其实好奇怪，佢讲呢样嘢都得意，即系原来你同志去读神学，而家系可以被即系会被接受噶喎，咁样即系会谂住应该教会系反对噶嘛，咁、但系点解而家又？反對定係點樣樣咧？咁其實嗰度已經有一扎嘢可以講。咁了解一下咁啊，呢個第一。第二就係、是、另外一個景點就係同志桑拿啦。咁其實咧就 哇，呢、這個最有興趣啊！大家啲耳仔開始豎起曬啦，啲聽眾嚇。OK， 有咩睇嘅其實？ 係咯，有咩嘅喺裏邊？ 係啊，呢個好得意，即係我哋自己作為直人咧，就會覺得喂，呢一啲好地下噶啦，地下到不再即係不再地下啦咁樣樣。然之後再問之下，咦，原來其實可能有好多同志嘅即係可能你哋，我唔知道大家呢度在座有冇去過啦。咁其實都唔係話特別話好多人，係咪有多唔多人去過㗎？大家 有去過啊？ 嗱， 嗱呢個問題咧就充分咧反映到咧，其實咧當阿 Michael 話自己係直嘅時候咧，其實佢係冇講大話嘅。佢居然係可以咧，會好天真咁問：誒、欸，你哋在座其實有冇去過同志桑拿？我好中意呢只純情。 OK， 即係其實我都未知個答案，即係你去咗未啫？ 哦，我 OK， 我可以話俾你知，近排冇去啊。 近排 同埋都應該係冇去咗兩年嘅啦，其實。 OK， 不過又咁講，其實我又都真係認識一啲朋友，真係從來都冇去過嘅，即係亦都不能以偏概全。同埋我發覺，這個都同年齡層有啲關係嘅。如果是比較年長的自己人呢，應該就都有去過的啦。但是年輕一班呢，就真的有些都真的沒有去過的。 我想講呢，就是其實呢，我跟那個老闆都幾熟下的，華老闆。那你想想我有沒有去過啦。 嗱，咁我想问啦，即系哦，原来你真系会其中有一 part 咧，就会带一啲即系团友啦，就会真系去香港嘅一个基桑拿。咁佢系营业中噶喎，系嘛？ 其实我哋咧同佢倾定嘅就系佢营业之前嘅一个中开。 哦，因为咁样好尴尬噶啦、哦，你无啦啦里面啲人咧围晒毛巾咧，突然间华入班。某强咁冲咗入嚟，咁然后最好笑就 系睇下， 系啦，唔系仲要有阿 Michael 喺度好认真讲解嗱。同志嘅三温暖，佢哋嘅历史就系咁样咧。 唔系啊，我话好啦，嗱，大家过咗呢道门之后咧，系时候要除衫啊！你净系可以用毛巾遮住自己嘅啫。你入咗呢道门咧，就除咗衫先走得啦。咁 OK， 嗱，咁我当然明白啦，即系譬如话你要即系远流取追溯有关即系同志嘅三温暖啦，即系虽然系好地下嘅一样嘅啦，但其实即系。同志桑拿其實喺香港一直係合法經營咗好耐啦 ，OK， 所以嗰樣嘢其實唔係一啲犯法啊，即係嘅事情嚟嘅。咁但係從來我哋都知道咧，因為以往其實俾同志個性空間其實係好缺少啦，咁所以即係 that's why 會出現咗所謂同志桑拿咁解啫。其實即係等於即係其實都有嚇直人嘅浴室噶。咁但係我只係想問，即係因為 Michael 你係一個直人啦，咁今次你帶團啦，咁其實我覺得係對於好多啲即係無論團友，甚至可能由你未認識即係同志桑拿嘅時候咧，之前可能你都好多問題噶嘛，即係甚至你帶團嘅過程裡面，佢哋真係入到一個同志桑拿嘅環境裡面嘅時候，其實佢哋係咪真係好驚訝？佢哋會唔會問啲咩問題咧？ 其實我諗最多人問嘅問題就係嗰啲燈光點解要咁樣樣咯？ 點解咁黑嘅？可唔可以光分少少？ 係啊，原來係咁樣嘅燈光。咁然之後點解啲房唔係密封啦？同埋啊，原來個桑拿咁抵噶，等我都嚟下先咁樣。 原來普遍反應係覺得低消費。 系佢话咦都唔错，几好喎咁样样啊，系啊。 我想问咧，佢哋去嗰日咧，阿老板有冇喺度煮翻几味啊？因为佢好出名咧，系请人食饭同埋饮汤噶。 咦，系呢、這个真系唔知喎、啊，咦、這、呢个等我下次，等我下次揾翻啊，揾翻阿华就去讲声。 系啦，因为 帮我俾个人。 唔系，而家多咗人知道啦，因为咧，其实就啱叔叔啦嗰套电影里面咧，其中被有一个先咧，就真系喺本地一个即系同志嘅三温暖里面系即系做嘅。咁一讲一班即系都上一年纪，即系都惯帮衬呢一间桑拿嘅朋友咧，咁其实佢哋围埋一齐喺度坐埋一齐咧，又食紧饭噶，又住家饭食噶，煲埋汤添噶嗰件事。好窝心嘅，其实咁当然啊，喂，当然唔系间间桑拿都系咁，系呢一间嘅老字号系咁咯。 我都可唔可以问一下 Michael 咧？咁啊 ，Michael， 你而家就带团啦，咁但系你作为一个直人，你之前照计都冇去过呢个地方噶，咁你系咪其实要自己即系 试下系嘛？ 喺佢营业嘅时候去一次去探下路先嘅咧？其实 系啊，我哋其实只探过一次路嘅。 哦，即系你以顾客身份入过去嘅，曾经 咁啊冇，咁啊冇试过，咁我系入去同佢倾，同阿华倾嘅。其实我都有兴趣以顾客身份去帮衬下，我觉得应该都会几得意。 系， 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我哋可以一齐去试下。 嗱，因为咧以往我哋觉得咧，即系真系唔可以讲呢啲同志桑拿咧，啲秘密咧俾啲直人知嘅，啲直人一定会觉得哇，咁你哋咁噶咁样。但系咧，其实咧，我发觉咧，即系当我啲身边啲直嘅朋友咧，知道同志桑拿呢样嘢之后咧，好多咧共同嘅反应都系，哇，直人有就正啦咁样。 唔单止啊，直人 唔系，但系直人，但系直人系冇，但系冇男女共浴啊嘛，系嘛？你哋分开噶嘛？ 甚至乎系。我嗰啲女仔朋友咧都話想去啊，佢之前從來冇幻想過，原來係有呢啲咁樣嘅地方啊！有啲女仔直頭話想去，然之後咧，我之前任職嗰間公司嘅老闆咧，喺知道之後咧，佢都話想去咯。佢話點解啊？佢想知道咧有冇人撩佢啊？ 我要 test 下自己嘅吸引力，就算自己系直都好系嘛？你唔好搞我哋啦，好冇？ 系咯， 香港因为啲租好贵咧，其实香港嘅桑拿都已经好鬼窄噶啦，其实好细地方噶啦。你唔好压咗啲无谓嘅位啦，好冇？ 唔系咯，个问题系人哋如果撩完佢又即系啊，俾黑埋口面，唔同人有进一步嘅嘢，咁系咪即系搞祸个场咯？咁所以就你唔系真系有心去嘅咧，就唔好做啲咁嘅嘢啦。 系咁啊，总之即系无论系点都好啦吓，即系我觉得即系呢个三温暖就唔系所有同志都会去嘅。咁但系咧，其实我觉得去嘅光顾嘅朋友咧，其实都系即系总之系点讲咧 ，mutually consented 啦吓，即系都系两厢情愿嘅喺嗰件事上面。咁所以咧喺整个其实呢个 business model 咧系冇任何人被剥削嘅。OK。 都是消遣啫， 系都系一个消遣啦吓。OK， 咁啊，即系总之各色其色啦。Anyway， 嗱，因为都要听一听新闻报道啦，同埋听你歌线啦。咁啊，其实今日咧，我哋就会访问咧，即系香港有一个咧，突然间咧就系喺呢个疫情嘅期间啦，咁就系带团咧，让大家可以去即系睇一睇香港一啲有趣嘅同志嘅景点嘅。头先我哋提到基桑拿啦，咁但系头先我哋都提到喺呢一个团里面咧，有很负责嘅咧，其中一个景点咧就系我哋好熟悉嘅本地嘅十位一指嘅 Drag Queen 之一啊吓，因为 Coco 喺度，我哋要讲之一嘅。因为他们两个会搲头发的了 ,OK? 咁就你可以说最长远最悠久历史的那位 Drag Queen 就是他了，他做了几年 了。OK, 是你的 Coco。 OK, 他现在要认识啊。拱你做秘祖啊 ，Tina， 几咁毒啊呢、這个姊妹，毒得佢啊真系。OK， 嗱，转头我哋会捉捉住 Tina 讲讲，到底佢嘅景点系咩？ 回忆灯不禁映照街里一对幽影，照过你两心相亲，一对小情人，沉默以拥吻抵抗一切的冰与冷，万如夜北风轻轻的飘起长长裙，多温馨，风中那笑声。尽了失意的我，将一切都退去，再到这风中，心中竟仿似伤痕累累，然后再忆记起当晚跟你在这里，双依相拥中，交出的心早已失去，不可以再追。

人。 疫情期間咧，其實好多人都留喺香港啦。咁其實去香港就亦都好多衍生咗好多本地旅遊嘅活動啦。你會成日見到啲人去話爬山又打卡啊，去游水啊，或者去酒店 station 又打卡。但係有冇諗過咧，去sauna都可以打卡，或者咧去一個見到個 drag queen 日頭啊，仲要都可以打卡咧？咁而家個機會真係嚟咗啦。咁我哋今晚咧就捉咗一個本地嘅即係day tour 嘅旅行團咧，就係、是、同志啊彩虹遊嘅主理人啊 Michael 同埋佢其中一個即係喺入面嘅景點阿 Tina 上嚟做嘉賓嘅，你哋好， 歡迎兩位。 嗱頭先直人啊 Michael 咧就已經講咗大概呢一個 day tour 嘅一啲來龍去脈啦。咁啊講到有一兩個景點啦，其中就包括咧就係、是、去本地嘅一個即係同志嘅教會啦，訪問一位牧師啦 ，OK。咁而另外就係去三温暖啦，即係同志sauna啦。好正啦 ，OK。咁而另外咧，不如捉住 Tina 啦，啊 ，Tina 就係香港首屈一指嘅drag queen 啦，咁啊亦都係啊 Coco 嘅好姊妹啦，都上過嚟有自己人好幾次啦。咁啊，阿 Tina 咧其中一個景點啊，不如由你自己親口介紹下嗰個咩景點先。 其實呢個景點咧，我最主要咧係介紹drag queen 嘅要做啲乜嘢啦，同埋 drag queen 同同其他咦扮咗女仔嘅，譬如話transgender 啊，即係跨性別人士啊，同埋 ladyboy 啊，同埋呢個cosdresser 啊，有咩分別呢？咁係逐一逐一咁樣介紹到俾佢哋知道，同埋要佢哋 respect 咁多人咁多人唔同嘅喜好，同埋唔同嘅裝扮，你都要 respect 咯。 OK， 咁但係一個咩嘅 setting 底下會見你㗎？ 哦，喺一間餐廳度嘅 pick up day 嘅餐廳咁，咁我哋就會喺我喺嗰度等佢哋上嚟啦。咁上咗嚟之後咧，咁我就介紹咗我自己之後咧，咁佢哋坐低嗌低嘢飲啦，坐定定啦。咁啊，因為佢哋行完之後咧都有少少熱嘅，因為你知道而家啲天氣啦。咁啊，大家都要透涼，咁我哋就開始傾，就會介紹自己啦，同埋講翻起有啲咩。即係頭先講嗰幾樣嘢啦，有啲咩分別啦？大家都係扮女仔，咁點解有啲咩唔同呢？咁樣咯。 所以你係咪 in full drag 咁，即係同佢哋傾偈㗎？係 㗎，要 full drag 㗎，所以佢哋未見過個男仔個樣㗎。 OK， 未見過 Teddy 㗎。 係啦，即係你攞裝就係 Teddy 啦，嚇、啊，即係 drag 曬盛裝赴會就係 Tina 啦，變身咁樣啦。咁所以你 drag 曬，咁可能咧，即係譬如話正如頭先阿 Michael 講啦，即係我覺得大部分可能咧，即係想即係瞭解本地嘅同志文化同埋景點嘅朋友咧，都可能我覺得啦嚇，十居其七八咧都可能係直人啦，甚至可能咧有唔少咧嚟見你嘅時候咧，可能或者第一次咧真係同 drag queen 訪談啦。咁我唔知道你帶過幾多個 session 啦，咁但係過往嘅經驗，你覺得即係嗰班人最好奇嘅係咩咧？佢哋問過一啲咩最有趣，甚至可能係三網嘅問題。 其實咧，我已經好講到好清楚俾佢聽咧，即係話我係一個 drag queen 嚟嘅。咁 drag queen 咧，即係話一個男仔咧係扮一個女嘅角色啦，咁樣等於以前嘅花旦咁樣啦嚇。咁我都講明俾佢聽，跟住咧我就佢哋會再問翻我嘅。咁你個胸係真定係假嘅咧？咁樣， 咁你會唔會即刻 show 俾佢睇？嗰個 唔係，係因為佢冇聽書咯。 佢仲要問嗰陣時候 ，Tina 係換緊衫嘅，咁所以好明顯，好明顯，其實佢應該係冇聽書 嘅。嗯，可能我胸真係太真嘅。 係。幾可亂真，唔係太真，係幾可亂真嚇。 係幾可亂真嘅。 咁而家又係嘅喎，而家嗰啲即係 drag queen 嗰啲咧，即係假語咧。是真的好紧要的喎、哦。 是啊，其实因为 Tina 真的佢出名的地方呢，我咁即係觉得佢呢，佢真係会着一件呢嗰啲用乳胶做嘅假胸呢，异乳呢，每次表演呢，如果你有睇啲访问呢，佢一除咗件衫呢，係啲水呢滴晒落嚟嗰啲汗。咁其实望落去亦都係好真啦，同埋都几劲下㗎。咁所以 對於呢一啲未見過 drag queen 表演嘅人咧，其實佢哋都會真係即係好 surprise， 原來香港咧都有一個 drag queen 嘅 culture 文化，雖然唔係好大啦，咁仍然都係有人會做呢件事。咁而阿 Tina 即係我相信佢亦都又唱歌啊，又跳舞啊，又琴高琴低咧，咁啊令到好多觀眾其實都會好 surprise， 即係原來男仔可以做一個咁樣嘅表演咯，亦都係即係其實變裝文化都係一個同志文化入面即係好重要嘅一環咯。 琴高琴低，我中意呢四個字，你講到佢好似搭棚咁啊！ 係啊，你睇下佢啲相就知㗎啦。 咁你會唔會即係表演一場歌舞㗎？即係包唔包埋呢樣嘢㗎？ 都會包埋㗎。咁咁我第一輪咁我介紹完自己之後咧，就會俾佢哋問問題啦。咁佢哋問咗少少問題之後咧，跟住我就會再做一次表演俾佢睇。因為我都會介紹drag queen 要做啲乜嘢，你要睇啲乜嘢咧。咁好多佢哋原來真係未睇過 drag queen show 嘅。咁有啲咧就睇過譬如話嗰啲 drag race 啊，嗰啲喺網上面睇嗰啲啦咁樣。咁到現場睇，佢哋覺得係真係特別唔同，同埋係他们觉得挺震撼咯。 我想问那些观众的年龄层啊，或者一些性别啊，即通常是什么 分 有 呢？ 其实女仔居多，男女都有，但女仔居多，同埋年龄层就后生的大学生居多头嗰几场，但后期那些呢都是中年又有啊那些这样，多数是 local 多。 OK， 那你有冇發現咧？有啲人係即係哇，我都想做 drag queen， 我跟你學嘢，或者有啲人話誒，其實我係 gay 嘅。咁我見完即係去完你個 local tour 咧，我想出櫃啊！有冇啲咁嘅人咧？其實 其實都會有嘅，因為呢個 tour 我做得咁開心，就係因為一來啦，我可以介紹翻drag queen 俾大家識啦，同埋 LGBT 要 respect 翻咁多個咁多個個人嘅喜好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就係頭先 Coco 講呢一樣嘢，就係話佢哋會有啲性取向嘅問題啊。佢哋有時會 confusing 嘅，唔知道自己係咪 gay 啊，定係直。咁佢又有女朋友、有男朋友，咁佢唔知係咪真係自己係 gay 咁樣。咁佢都會喺我完咗個 show 之後啦，咁佢都會同我留低喺度問我一啲問題啊，即係我 personal 嘅意見啦，咁樣俾翻佢咯，咁樣咯。即系以我自己嘅，系啊， 所以真系包埋 counseling 嘅， 系啦， 唔系咁几好啊？喂，我哋以前啊喺度挣扎紧 come 唔 come out 嘅时候，都几人有咁嘅 tour 啦，可以去 K Sona 有 drag show， 系啊，因为好多人都问，好多人都会留低问，佢哋会留低，真系会留低咁样问我咯，即系佢有啲私人嘅问题啊咁样。咁我覺得好 push 嚟呢一樣嘢咯，佢哋會trust 我啦，同埋肯俾呢個機會我即係貢獻翻呢個社會啦嚇 ，Tina 咁樣咯。 我好中意你頭先嗰個答法咧，完全係嗰啲咧環球小姐嗰啲咧基本嘅答案 ，World Peace 咁樣。喂，嗱，不過咧，嗱呢個問題我就認真嘅，我都想問下 Tina 同埋即係其實都係 Coco 啦，因為其實你哋兩個真係其實玩咗 drag 好多年嘅啦，其實講真係嘛，即係其實你近呢幾年可能即係要拜譬如外國嘅即係drag race 啦，咁而令到即係 drag 嗰個主流文化係真係堂而皇之，咁而家令到即係變咗好似哇嗰樣嘢好似好潮咁樣啊 ，OK， 以往提到 drag 真係會同人妖啊，即係泰國嗰啲即係相提並論噶嘛 ，OK， 你哋覺得最大嗰個分別係咩咧？你做咗 drag 咁多年喺香港， 邊個講先啊？ 我講先啦，咁就 細嘅講先啦。扮細嗰個講先啦，梗係咪？ 咁其實我覺得其實近呢幾年咧，啲人真係多咗認識即係 drag queen 嘅，咁但係通常都會個年齡層係比較細啲啦，同埋即係比較都係從電視上面，即可能 drag race 睇咗一啲 drag queen 嘅表演，咁喺嗰方面佢哋會認識到 drag queen， 反而對於我哋係有幫助嘅。咁但係可能佢哋真係未知道真係要做一個 drag queen 要點樣為之係好啦，或者 drag queen 過去嘅歷史佢哋都未必會喺嗰啲節目度可以睇到嘅，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歷史啊，或者好多 多啲苦難嘅嘢咧，咁所以佢哋呢啲就睇唔到咯。咁所以其實即係有啲咁樣嘅，即係其實有啲咁嘅 tour 啊，或者可能有時有啲學校邀請我哋去講座啊，或者去分享嘅話，其實我哋都好樂意去做咯。等佢哋知多啲嘢，其實哦 drag 唔係真係隨便係即係換件衫、唱歌、跳舞靚靚就 OK。咁其實我哋都希望即係其實 drag 真係一個 art form 一個表演嘅方式，其實係我哋自己選擇去想做一個以一個我哋男仔嘅身份，以一個女性嘅角色去表演，其實亦都可以打破咗一個即係性別規限嘅常規咯，而亦都咧令到有啲即係年青一輩可能佢哋苦惱於自己，哎呀點解我即係咁 cam 啊咁乸型啊，係咪做錯咗啲乜嘢，或者阿媽生錯咗我咁樣，即係令到佢覺得原來啊唔係喎，其實有啲人都係咁嘅，你睇下依個 Coco 都係咁嘅啦，都冇嘢嘅，咁希望可以即係幫佢哋重拾自信咯。 重拾自信， 即係我都覺得係呢十年八年真係。同以前轉化好大嘅，即係個比較下。咁第一樣嘢就係Coco 頭先講嗰樣嘢啦，啲人嘅睇法啦已經係唔同咗啦，個個都接受咗好多。咁佢話係後生嗰一輩係真嘅，咁但係年老嗰一輩咧，我都會推廣咯。我喺長洲咧都成日話俾啲人聽咧，我係 drag 嘅，我成日俾啲片佢睇啊。咁有啲咧真係有嚟睇我哋呢個 show 嘅，即係有嚟睇我哋呢個旅行。咁樣，咁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佢哋啲觀眾而家睇 drag 咧要求都會越嚟越高，所以咧阿 Tina 你都知道 Tina 而家年紀都係26歲啦嚇， 係 已經唔係好靈活噶啦啲手腳，但係都要練翻到咧你知唔知我啲手腳都係瘀曬啊，而家練到，因為我要再拉翻筋啊。又一字馬又打關鬥下，即係琴高琴低啊！好似阿高個頭先咁講， 同埋頂 降做呢啲嘅， 你要俾人托住嗰啲嘛？系啦，而家即系因为长久以嚟咧 ，drag 即系其实系同志嗰个次文化里面咧好重要嘅一环啦。咁但系一直都其实系次文化，甚至系觉得即系最早其实一个好 underground 嘅文化啦。咁但系而家去到即系变咗主流啦。即系我都希望大家去觉得呢样嘢唔单止系一个 gimmick， 而系即系要 appreciate 系一个 art form 咯。吓，虽然我唔中意扮 drag 啊，因为我觉得我扮型 drag 都唔会系靓到去边啊吓。咁但系我身边嘅 drag queen， 我睇住佢哋咧，你唔好以为一场嘅 performance 真系简单单，即系由佢哋去彩排啦，即系阿 Tina 话真系要整到瘀晒啦，要拉筋啦 ，OK。咁然后即系见到佢哋去深啊 Coco 点样去深水埗去买布，然后自己要钉珠片，即系其实嗰啲 creative 同埋花嗰啲心思咧，其实。是真的很认真的 performance 来的，不是讲笑的。就是我觉得哇，我就真的不会花那么多心去做，就是用那么多功夫去为了个五分钟的一个 performance。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要用一个就是去 appreciate 的方法，觉得这个其实是可以登大雅之堂的一个艺术的表演咯。其实 是啊，咁所以其实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呢，我都即是赞成一些听众呢去看一下 drag queen 表演。因为呢成日有人都问我的，喂几时有 drag queen 睇啊，但因为以前我哋通常是夜店呢，可能是哇12点啊、1点啊、2点都有，即可能他们都未必可能即来到啦咁夜。咁但是这个即係 day two 其實晏晝啦，晏晝就啱曬啦，又可以睇到Tina 表演啦，或者遲啲啦，月尾嘅時候我哋有拼多啊，或者有遊行啊，咁嗰啲時間都會比較早啲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好機會可以去睇一啲 drag queen 嘅表演嘅。 等我預告一下嗱，你提到呢個 Halloween 嘅拼多啦，咁就係其實而家在座嘅兩位香港首屈一指嘅 drag queen 咧，咁就係 Tina 同埋 Coco 都有份演出嘅。 系，多谢晒， 多谢，系啊， 即系就算我哋已经即系相对系比较了解呢个文化，其实我哋都可以带我哋身边嗰啲直人朋友去参加呢啲 tour， 因为佢哋成日都好好奇，譬如 Sona 系点啊，又或者佢哋真系好多人都未睇过 drag queen 咧，咁其实即系可以带佢哋认识一下啦，咁同埋又可以同翻我哋啲直人朋友可以增进一下啲即系友谊啦、关系啦，其实都系好事嚟嘅。 系啦，我觉得最好就系、是、正如头先阿 Michael 介绍啦，即系唔系话净系介绍嗰个景点咁简单，即系唔系净系去天坛拜佛拜一夜咁啊走嗰只啦，而系真系话喺嗰啲景点里面，亦都有机会让一啲即系团友、直人也好，恋人又可以，真系同一啲即系同志嘅朋友去倾下偈。即系我觉得个 conversation 系重要，系喺即系成个呢个 tour 里面最重要嘅经验咯，系嘛？ 其實呢一樣係重要，就係因為其實好多時候啲人夠膽去問，而令到大家唔知道，而又唔知先至大家有啲錯誤嘅觀念啦。咁所以其實有一樣咁樣嘅嘢，其實我覺得係好正。 嗯， 咁好似譬如话我自己，好似头先你又讲翻一啲，其实头先你讲drag queen 我唔熟悉嘅，有一啲直人都好多唔识嘅嘢，特别讲可能 apps 啊，咁原来我都系原来带咗个团先至知道，咦，原来你哋有唔同方法去描述唔同嘅人系乜嘢高矮肥瘦啊，或者琴琴青啊，或者点样样乜嘢动物都有嘅。咁嗰啲我作為一個直人聽落個，哇！即刻豎起隻耳仔嚟聽咯，男女都豎起隻就隨仔豎起耳仔嚟聽。咁覺得呢啲其實係打破咗個隔膜，我覺得呢啲即大家即刻 excited， 喂！我等我 download 個 app 嚟睇下先咁樣樣，個個都會咁樣。 係啊，即係我覺得同志文化作為以往嘅一個次文化咧，其實係可以咧去衝擊到個主流文化噶，反而令到啲直人就係、點解我哋冇啲咁嘅嘢噶？OK， 咁所以就係補充多少資料啦。咁啊 ，Michael， 其實你哋 tour 係一個禮拜搞一次啊，一個月搞一次啊，定係點噶？ 其實我哋而家個團就會兩個禮拜先搞一次嘅。 嗯。 咁但係當然都要睇下大家多唔多人參加啦。咁如果多人參加嘅時候咧，我就會盡量搞多啲，咁就每個禮拜都會一次啦。 好。 咁所以希望多啲支持啦。 OK， 咁我哋將條 link 啦，咁啊即係訂喺我哋 Facebook 啦。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可以支持下啦。咁啊多謝嘅介紹今次呢一個有趣嘅同志 tour 啦。但係臨尾嘅時候咧，講緊呢個 drag queen 咧，咁我真係要問阿 Tina 啦。啊，最近咧你好似參演咗一個 MV 噃，係咪？ 啊，咁都俾你知道嘅 吓，我促成呢个 MV 嘅喎，点会我唔知道啊？OK， 咁我讲多少少啦，就因为九幽已经系恨咗佢复出好耐嘅南美邦啦，咁其实一直都未知道佢几时会有新歌面世啦，咁但系佢最近咧就即系打电话俾我就问阿 Brian 啊，我嚟紧我哋新歌咧个 MV 里面咧个 idea 咧，我想玩一个 drag queen 啊，但我就唔系好认识香港嘅 drag queen， 咁我话阿 Brian 你可唔可以介绍个俾我啊？咁我话好啊，我都有啲身边嘅 drag queen 朋友即系相当之 professional 噶，咁我就俾咗你哋两个名佢啦，就由佢拣啦。咁啊，原先我话有一个系同我一齐做节目嘅阿 Coco 啊，咁但系跟住佢就话。其实我心目中个 MV 里面嗰个 drag queen 咧，我想要个恩仇啲嘅。跟住我话啊，咁 Coco 唔得啦，我谂十年前就 OK 嘅，咁但系另外一个应该会啱你啲，嗰只应该系 Tina 啦，咁样。 系啦，咁所以咧我就揾咗 Tina， 咁就Tina 啱你啊呢、這个角色，因为其实我又知道拍外景又剩咧，即系同埋我要瘦啊嘛，都系唔啱我噶啦，咁辛苦，咁我就话Tina 不如你做啦，咁Tina 就欣然都接受咗呢个挑战咧， 即系证明我介绍咗 Tina 去做，然后 Coco 冇话俾佢知，原来介绍人就系我系嘛，即系 Coco 扮咗你系恩人系咪？所以 that's why 啊 Tina 完全觉得点解 Brian 你会知道嘅咧咁样？你都衰啦你，你原来扮自己系恩人，哇！你真系啊，你呢个人 我冇 摆到明啦。 嗱，我讲真一样嘢系嗰个 video 咧，真系 Coco 咧，真系做唔到嘅。我话俾你听，因为你睇到里边咧，我系要系混入一个九龙度咧，真系。困住只狗嗰啲狗笼啊，即系我要坐咗入去嘅，但系 Coco 咧一定系入唔到噶嗰个笼。你哋有时间你睇翻嗰个 MV 咧，系我系困咗喺个狗笼里边，真系好细个噶嗰个狗笼，我系夹咗个头出嚟嘅，仲要系咁样缩埋一嚿咁样啦。 OK， 定要喺度。 咁喺呢个时候啊，多谢阿 Michael 啦，同埋阿 Tina 接受我哋访问啦，希望多啲朋友会参加你哋呢一个有趣嘅同志旅游团，好冇？ 多謝 好 OK，thank、okay, you， 拜拜 ，thank you， 拜拜。 拿起你的酒杯，让我一一敬你。除去我的披肩，双膊都可挺起。等我打开樽盖，就让各位晚上个中吻你，自在地，自强地。流露出生气，这气味或太刺鼻，这刻你感染你，无奈从未想过为迎合你调味，因我衷心相信 儿女有天然能成大器，肆意地释放到有定有味。就为我执着悠然干一杯，他是我每日迎面疾风也未背，只要坚持燃亮自己的心，永未曾悔，让我从来没有后悔。这漫长让我尽情真面孔见你，谁若伴我香槟，不会惊恐回避。风里翩翩起舞，就像置身在人间嬉戏。你未曾能令我觉得卑微，就为我执着悠然干一杯，他是我每日迎面疾风也未攰，斟满杯内全是烈酒都一概奉陪，递过来从未会说声失陪，就为我执着悠然卸下重重伪装再悔，只要坚持原谅自己的心，永未尝悔，没有谁能话我离配。若是有执着就来干一杯，他是你我每日迎面疾风也未攰，所有皆让熬尽日子先得到奉陪，路再长仍你说句反悔啊，但愿每一日仍能多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大埔三门仔对开，昨晚有快艇翻侧，十二人同埋一只狗堕海，四人受伤送院，九只死亡。警方昨晚大约十点半接报，指一艘长约八米嘅快艇喺三门仔路联益码头对开大约一百米海面，同浮波碰撞之后翻侧，有人堕海。救援人员到场，将十二人同埋一只狗救起，其中三男一女擦伤，送往拿打素医院治理，而狗只当场证实死亡，尸体由事主自行处理。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在网志表示，注意到社会上普遍欢迎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内建议的五个新铁路项目，但同时关注项目会不会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会不会造成一铁独大。他表示会因应每个项目的性质考虑是否由港铁公司负责推展，而在规划时定必会审视整个铁路网络的承载力。陈凡表示，虽然政府暂时未有同这些铁路项目的成本，未有这些铁路项目的成本估算，但为铁路项目提供财政资助有不同方式，最常用的方式是在拥有权模式下以铁路加物业模式为铁路项目融资。因为新铁路项目沿线大部分土地仍然未开发，或者可以提供物业发展机会作为融资，未必全部项目都需要以公帑直接出资兴建。台湾新北市双溪区虎豹潭怀疑因为大雨溪水暴涨，多人被冲走失踪。当地警方表示有七人失踪，包括儿童， 其中一名女童之后获救，而受困的人已经找回，已经救回。报道说三十几人参与大自然体验营，前往虎豹潭，途中遇上大雨引发山洪，众人在折返途中有人被冲走，大批警方和消防人员正是全力搜救。联合国一名高级官员表示，阿富汗塔利班很快会公布一项框架，以容许当地女生上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副行政总监表示，几百万名阿富汗中学适龄女生连续第27日失学。他一星期前到访当地，和塔利班会面的时候，在所有会议提出的首个问题都是女生接受教育，敦促塔利班不要再等。他收到塔利班承诺会让所有女生上学。至于中学，塔利班只容许五个省的女生上中学。联合国正是推动在全国范围实施这项权利。阿富汗的男生在大约四星期前已获准接受中学教育，但女生至今仍然未获批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早晚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2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清劲偏北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稍凉，星期一气温下降至20度左右，本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68%，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太阳计划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其中一个最成功的活动。 张开眼中一扇暖暖的窗，驱走这赤地里的荒凉。 从大地头上初升的朝阳，照出一。 而每年太阳计划主题曲也都得到全城的关注。 夏天啊，夏天和昨天， 夏天光， 释放你的笑容。 夏天里 除了1993年在晴朗的天空下，另外一首1998年的合作更加是破天荒，张惠妹加上刘德华的光合作用。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快啲整熄个烟头。 吓， 周围咁多杂物垃圾，快啲清走佢。 哦， 电力装置有冇定期做维修保养？ 吓， 防烟门要闩好，但是绝对不可以上锁，知不知道？ 知道。是不是只要跟足你的指示去做啊，就可以大大减低在工作地点发生火警的机会啊？ 梗是，你还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的二台话你知，今集讲工作地点防火安全。 知道。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时事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 Simon 为你报道一节 daily news。法国有调查估计，过去70年有33万名儿童遭到当地天主教会人员性侵犯。法国天主教会主教成立的独立委员会经过近3年调查发表报告，估计受害的33万名儿童中有超过21万人是被神职人员性侵犯，整体受害者约有80%是男童。报告又估计，自1950年代起，有3000名教会人员曾经性侵犯儿 童，当中三分二为神职人员。委员会批评教会多年来没有正视问题，未有采取措施保护儿童，敦促教会作出补偿。法国天主教会在国内外爆出教会大规模性侵犯儿童丑闻之后，2018年成立委员会调查，教会形容报告是耻辱，强调会采取行动，期望能够获得宽恕。在现今世界上，依然有国家要将同性恋者处以死刑。英国跳水王子 Tom Daley 近日出席活动就公开表示，要将定罪同性恋者的国家踢出巴黎奥运，更加点名批评卡塔尔极端针对同性恋，完全没有资格举办足球世界杯。据英国传媒的报道，早已经公开同性恋身份的 Tom Daley 在出席一个体育颁奖礼的时候表示，东京奥运的 LGBT运动员人数已经超过以往历届的总和，有相当大的进步，但是依然有十个国家对同性恋者以死刑对待，这些国家仍然被允许参加奥运，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Tom Daley 强调自己会全力去改变这个情况，更加想将这个任务作为自己的使命，想在2024年巴黎奥运之前，令到将同性恋视为犯罪并对同性恋处以死刑的国家不容许他们参加奥运。在东京奥运火拍 Tom Daley 夺得双人高台金牌的 Matty Lee 亦都力撑拍档提出这个任务，他认为 Tom Daley 是做正确的事，一定支持他。27岁的 Tom Daley 在跳水界极具影响力，当年在伦敦奥运夺得单人高台铜牌，而在今届东京奥运更加夺得一金一铜。他在2013年公开出柜，并于2017年和编剧 Dustin Lance Black 结婚。这一节的 Gilly News 报道完毕。 好，唔该晒 Simon 啊。头先你提到 Tom Daley 啦，吓就是、今届喺呢个东京嘅奥运会里面咧，终于夺金嘅同志运动员。OK， 我觉得佢真系好有型啊，因为咧其实佢而家咧，即系头先你提到啦，佢而家 set up 俾自己嚟紧咧，因为下一届嘅奥运会就会系喺巴黎举行嘅，即系2024 Paris Olympics 啦。佢 set 俾自己嘅目标就系话，希望可以用自己影响力，系令到咧奥委会喺2024年咧巴黎举行呢一个奥运嘅时候咧，就唔会再让嗰啲countries 啊，即系一啲国家，若果佢哋咧喺自己嘅国内咧依然立法咧，就系惩治即系同志中人，即系甚至可能咧即系大罪到咧要处死嘅话咧，就让佢哋冇机会可以参加嚟紧嘅巴黎奥运会。好有型啊！我觉得佢呢个 mission， 因为好多人咧其实喺奥运嘅时候咧都唔记得咗呢一样嘢。其实我睇呢一单 news 嘅时候咧，我都突然间叮咗啊，系我哋仲喺度睇紧奥运啊，又同埋佢又话即系嚟紧将会举办呢一个世界杯嘅卡塔尔咧，其实都系会将同性恋视为死刑嘅国家。咁其实你睇翻呢一样嘢，我哋同志啦，即系我哋有时睇奥运就啊睇靓仔啊咁嗰啲，但系我哋其实都真系唔记得咗咧，其实仲有好多国家咧，即系将同志咧都系定义为罪行啦， 系啊，可以讲得 死刑添， 可以讲得清楚啲就系啱啱过去嘅即系东京即系奥运会啦，其实有十个国家参赛，而呢十个国家里面咧，全部都系将即系同志咧处以死刑嘅。你谂下几得人惊？你仲让佢哋去参加一个咁国际化嘅即系体坛嘅盛会，即系完全讲不过去咯。有冇搞错啊？咁所以希望吓，即系 Tom Daley 理想同埋 mission 达到。 系啦，咁好多谢即系 Tom Daley 为呢个同志即系出一分力啦。咁我想讲一个 news 咧，都系赞美同志嘅。大家有冇留意到咧？啱啱即系而家仲电影上紧呢、這个即系铁金刚007嘅 Danny Craig 咧，佢最近有一个访问咧，就走咗出嚟就话啊，原来佢后生嗰阵咧都中意去呢个同志酒吧嘅。大家知唔知点解咧？ 我都有睇呢个访问，我觉得好鬼正。 咁原来佢就系话咧，即系佢后生嗰阵咧就点解唔中意去啲直嘅酒吧，因为直嘅酒吧咧系有啲好 aggressive 嘅男人咧，会即系容易挑起即系纷争啊，咁佢就唔想去嗰啲地方啦，系啦，俾人打一拳，咁佢就觉得咧去呢个同志酒吧咧就安全得多啦。佢话同埋同志酒吧咧，其实都有啲女仔会去嘅，亦都即系不失机会可以认识女仔咁样咯。咁所以其实啊，佢都即系转个弯嚟赞，即系同志咧，其实系即系有礼貌啊，或者爱好和平啊，即系唔会成日打交打得实实咁粗鲁嘅。 系啦，咁当然咧， 我想问下你哋咧， 我哋梗系无任欢迎啦，多啲落嚟啦，吓、我哋中门大开 嘅。 幾個禮拜前我哋先有討論過呢一個問題啫，就係話即係我哋到底歡唔歡迎啲直人去同志酒吧咧？我哋曾經有講過一個理論咧，就話即係呢一啲嘅直人咧去同志酒吧會即係侵佔咗我哋嘅地盤噶嘛。咁但係我諗，如果係佢嚟到同志酒吧，我哋又無人歡迎嘅。 嗱，咁样睇嘅，即系首先咧，我觉得咧就唔冲突嘅。首先，我哋希望呢个世界咧就系多翻啲嘅，即系同志酒吧真系可以经营有道，同埋呢个市场里面咧系可以即系有个生存嘅空间。咁于是乎，其实如果吓、啊、即系都已经系基巴林立嘅话，咁我哋有足够嘅空间，咁点解唔可以让多啲其他性取向嘅朋友都可以嚟见识下咧？即系所谓咁，同埋当然啦，即系我觉得你要因人而异嘅，即系 Daniel Greg 咁啊，梗系可以吓、哦啊、开呢个方面俾佢啦。其他人我哋要点一点上，同埋即系谂一谂先啦，开个会先，好冇？同埋我睇下呢篇访问咧，可以补充一样嘢都几得意嘅，因为其实 Daniel Greg 咧，佢就提到话，大概唔知几年前咧，当其时佢已经即系、你知佢接拍咗已经好多集嘅 James Bond 咧，亦都被誉为嘅呢个新康立列之后咧，系最成功、最出色嘅一个即系詹士邦嘅演员啦，系咪？咁但系佢话咧，原来几年前咧，就系佢同而家詹士邦嗰个导演咧，其实有一晚咧，就喺度唔知好似倾紧剧本咁样嘅，咁但系倾下倾到兴起咧，就觉得不如我哋去间酒吧度即系饮下酒，再倾落去啦咁样。摸住酒杯底傾啊，更加有 feel 啦。咁跟住 Daniel Greg 就提議話：，好啊，不如我哋落去基巴啦，咁樣。即係可能個感覺上面就係唔會俾人哋即係騷擾啦。因為你知啦，我哋有陣時去基巴都係噶嘛。即係基巴係一笪地方咧，就係名人去到嘅時候咧，啲人係唔理你嘅。因为每一个 gay man 都觉得自己是名人嚟噶啦，所以系唔会有啲咁嘅滋扰嘅。咁佢嗰次就真系啦，即系联同导演就落咗去呢个 gay bar 啦。咁但系事后咧就俾人发现咗嘅时候咧，就已经系引嚟咗少少啲风波啦，就喺度不断喺度传，吓到底 Daniel Greg 系咪 member 咧？佢使唔使 come out 咧？咁样咯。 唔係咁講開咧，名人啦或者外國明星咧，其實最近即係呢個禮拜我都見到另一單新聞嘅，就係、是、咧，即係你知 DC 漫畫入面有一個即係超人啊，咁超人有個仔噶嘛，咁呢個漫畫最新近咧就話啊，發展到呢個故事咧，佢嘅仔咧原來係 bisexual 嘅，仲要有一幕咧係即係錫一個男仔咁樣嘅，咁啊引起大家嘅談論啦，亦都有引起即係之前扮演個超人即係真人版嘅角色啊 Dean Cain 嘅一啲， 不過就係電視版啦。電視版就唔係電影版，咁所以咧就唔係咁多人認識嘅。但好似香港嘅嗰陣時嘅英文台都曾經播過嘅，就係 Dean Cain 嘛。咁但係今時今日已經唔係好多年前我哋喺電視上面見到佢嗰隻有曬 six pack 啊，好鬼後生啊，好鬼大隻啦。而家係直情啊，哇肥頭得意到啊，好有福氣咁嘅而家。 咁佢都一把年纪嘅啦，佢做电视嗰阵应该系九十年代初嘅，即系93年至97年咁样嘅。咁其实佢亦都有啲评语就话：，啊，你而家你将啲角色咁样转咗佢个性取向，唔系勇敢咯，20年前就勇敢，而家咧就系随波逐流啦，咁样咁啊引起大众嘅即系一啲回响咯。咁我就觉得，即系我自己睇法就唔系随波逐流，而系即系与时并进咯，呢件事系即系点解唔可以即系一啲？ 你今日啲中文好好啊，我好中意你啊，要赞赏一下。你两个字都系用得非常之准确，好正啊 ，Coco， 你真系有少少回光返照啊！ 我有做 research 噶， 你话佢就嚟死， 下个礼拜听我唔到， 好好啊，唔系随波逐流，系与时并进啊！ 并进， 我冇嘢补充啊，你讲得好好啊！ 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即系你角色系，即系就算佢系挛、系直、系败、系即系冇性取向嘅，咁我觉得唔系即系。即係跟隨個潮流去咯，而係即係跟隨係個大勢所趨。其實所有人其實就算超人都好，其實佢都係一個有佢自己選擇性取向嘅自由咯。 係啊，咁同埋其實唔係轉個性取向嘛，因為我哋睇好多報道咧，大家都以為咧就係Clark Kent， 我成日都記唔到咧，即係佢除咗眼鏡咧，做翻記者嘅時候咧個真名啊，就係Clark Kent。其實唔係Clark Kent 突然間話自己係敗咯，係Clark Kent 個仔啊，就係John Kent 咧，就係 bisexual 咯。咁John Kent 其實從來都未出現過，咁冇人知道佢性取向噶，係咪先？ 係噶，同埋佢係一個好年青嘅，即係男仔咯，即係個漫畫白對咧，都係好即係唔。 同阿超人唔似，超人係好大隻啊，好成高成大，佢就係比較溜瘦啊，同埋即係好時髦嘅造型咯。係 啊，好 mirror look 嘅。 係啦，其實佢 bisexual 嚟講，我覺得更加有吸引力咯。或者係大家都想睇下，其實啊個男朋友係點嘅樣嘅咧？咁其實都睇到嘅喺啲相上面。咁我覺得呢個都幾得意啊，幾新鮮咯。同埋我又覺得唔會影響咗超人嗰個故事嘅大綱或者之後嘅發展。 係咯，同埋我覺得你唔應該用一般人嘅睇法嚟去睇超人啦。我想提一提大家就係、是、其實超人係外星人嚟嘅。即係莫講係 bisexual 啦，我覺得佢有更加多嘅嘢我哋係估唔到啦，係嘛？大家記唔記得嚇、啊？超人唔係人類嚟噶，佢係外星人嚟噶。 係外星人真係先進過我哋、的而且確。同埋聽講佢嗰個男朋友咧係一個日裔嘅男記者嚟嘅，即係喺個故事裏邊。 仲要系記者啊、所以其實係辦公室嘅雙性戀愛嚟嘅。即系更加似大叔的爱啊！ 唔系即系其实超即系其实超人本身已经系即系我唔知系咩人 X 恋啦，因为超人个老婆其实系即系嗰套电视入边系人嚟噶嘛，咁即系 系啦， 即系人同超人超恋。咁所以其實係應該係好 advanced 嘅成件事。咁其實即係佢個生個仔出嚟，佢鍾意即係同咩人一齊，其實係佢應該係接受去 embrace 佢呢種咁樣嘅選擇囉。不過當然啦，佢個角色就佢唔係用佢嘅角色去諗嘢囉。咁阿 Dean King 其實就係用佢自己即係嘅接受程度去諗嘢囉。咁所以即係坊間其實好多人都未必會贊同佢，咁我都唔會覺得佢講得啱嘅。 OK， 嗱講時代要進步啦，除咗我要接受即系呢个世界上面其实有好多即系多元嘅人啦吓，有不同嘅性取向啦，甚至而家即系近呢几年间，我哋成日讲紧可能有不同嘅性别嘅气质同埋性别嘅认同咁样啦。咁啊，最近我要赞一间航空公司咧，就真系与时并进啊 ，Coco。系啦，咁所讲嘅系咩咧？就系英国航空啦，就系呢个 British Airways 啦。你知唔知最近佢改咗一个乜嘢制度啊？因为通常咧，譬如话佢哋，即系譬如我哋登机啦，系咪坐喺度嘅时候咧？咁通常啲 announcement 咧都系会即系同大家打招呼啦，各位嘅乘客。咁通常第一句咧都系用嗰句好即系大家都讲惯嘅说话，就系 Ladies and gentlemen 啦，即系 Welcome 啊，on board and flying with British Airways 咁样啊，我都识讲啊佢。咁就係通常係講 ladies and gentlemen 㗎嘛，咁但係由於今時今日喂呢、這個世界上面已經大家都知道啦，有多人其實唔一定係 ladies， 唔一定係 gentlemen， 可能佢有唔同嘅性別氣質，有跨性別嘅人士係咪，咁所以亦都有啲人話自己係 gender fluid 㗎嘛，咁所以有見及此呢，與時並進嘅 British Airways 就正式呢公布話，日後佢哋同人客所講嘅 announcement 呢就唔會再講 ladies and gentlemen 呢三個字啦。 係點講呢？ 講咩呀？ 唔講囉。Hello, hi, welcome, 幾好喂， 乾脆你哋嘅咁， 你哋啊，喂喂喂喂，喂，靠安全帶啊，喂， 次我哋開波都係咁樣講啦，同大家打招呼，喂， 唔係其實英國人。喂英國人係咁嗌人㗎喎， 唔係同埋有陣時真係要看下㗎，係咪啊？嗌極 ladies and gentlemen， 其實你都唔坐埋位，你都唔扣安全帶，你都唔會將個椅背伸直㗎嘛，咁係咪要喂伸直椅背啊？喂扣安全帶啊！我哋更加有效。 好啊， 要 hot 佢哋。但我想话俾大家知咧，其实原来 British Airways 咧唔系第一间嘅航空公司咧系做类似嘅一啲即系 policy 上面嘅转变啦。原来早喺咧大概系上年同埋前一两年咧，譬如话 Lufthansa 啦，以及系 EasyJet 啦，同埋 Air Canada、Simon Air Canada 要抵赞啊， yeah. 都已经系改制系唔用 ladies and gentlemen 噶啦。 我知道日本嘅东京迪士尼都改咗啦， 咁改咩啊？都系喂咁啊，喂排队啊， 咁样咯。 Minasan， Vinarella cut it up one time。Come on. Let's talk about sex, baby. Let's talk about you and me. Let's talk about all the good things and the bad things that may be.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啊，我想问下大家咧，如果听到呢一句，即系subject 咧，即系呢条 tagline 咧，你会谂起一个咩 product 咧 ？Freedom to me means fearlessness。 卫生巾。 OK。咁咧，即系我讲翻啦，我揭开谜底啦。其实咧，就系、是、一个即系 lubricant 嘅广告嘅一个即系 headline 嚟嘅，即系佢第一句就会讲呢个说话啦。咁点解我会讲呢个广告咧？咁其实呢个广告咧就系、是、一个外国好出名嘅即系润滑剂嘅牌子啦。咁其实咧，佢拍得就好诗情画意嘅，就两个好健硕嘅男生喺个海滩嗰度，即系你追我逐咁样啦，亦都有少少即系揽住嘅镜头咁样。但是呢佢 但系真实嘅世界里面，我真系冇见过两个 gay man 喺海滩里面咧，你追我逐嘅，其实系嘛？ 正如你 冇嘅， 正如你应该都冇见过一个人，即系会喺个沙滩拎住一个嗰啲沙巾咧，咁喺度跑，跟住喺度揈嗰个沙巾嘅。 我会嘅， 所以个海滩，所以个海滩冇人去咯。 你一嚟长洲啊，我同 Tina 系做啲咁嘅嘢嘅。或者攞个波喺度，攞个波喺度。 所以头先阿 Michael 话俾我知，啊，佢都唔系好明点解今时今日长洲都仲系好平租咯，就系因为你哋两个搞到咁啊，大家唔敢入嚟。 咪住，言归正传咧，讲翻个广告先。因为咧，其实点解会讲呢个广告咧，就系、是、其实佢除咗喺即系网上播之外咧，原来咧佢首次即系两个月前咧就开始喺呢个美国嘅ESPN 即系娱乐体育频道嗰度咧就播呢个咁即系同质化嘅即系一个同质 product 嘅广告咯。咁你知啦，其实嗰个体育台咧，其实即系所有嘢其实都系好直噶嘛，即系例如系打篮球啊，甚至打 boxing 啊，都喺嗰度播。咁其实喺嗰个时段度播咧，其实好多直人咧会睇到呢一个同质嘅即系产品嘅广告嘅。咁所以问翻嗰、那个即系个 product 嘅老板咧，佢就话系咯。我就係想俾佢哋睇，即係異性戀嘅人睇多啲關於同志 product 嘅廣告，令到佢哋即係更加了解即係同志生活啊，同埋即係佢都講咗句説話，即係頭先我講嗰個英文咧，其實自由讓我無懼，咁所以佢就係話其實我哋都唔會畏懼，即係外邊嘅目光點樣睇我哋咯，所以佢就揀咗一個咁即係咁主流嘅電視，同埋一個咁主流嘅時間去播放呢一個廣告啦。 哦，即系解释到点解逛十五年，自己人系会喺香港电台呢、這个吓咁历史悠久嘅老品牌嗰度出现系嘛？ 咁、我相信我哋都做到呢一样嘢噶， 做到乜嘢？ 令到更多人认识即系同志啦、跨性别啦、LGBT 同埋怕咗我哋嘛？ 你咋？ 同埋你啊，喺沙滩嗰度啊， 食根啊！唔会吓死人啊！ 我哋 仲有 拍波嘅， 无啦啦日高日白都有女鬼咁爬上沙滩。嗱，今日星期日自己人咧，终于喺收晒风嘅情况底下咧，就同大家可以顺利主持啦。OK， 咁临尾时候咧，都想播一播啲新歌、哦。 系啊，呢位朋友咧，其实佢有应该六年冇出呢个唱碟啦。咁其实即系讲紧系 Adele 啦。咁 Adele 其实即系大家都好中意佢嘅歌啦。咁其实之前我自己最关心咧，其实就系佢之前你知啦，佢身形都比较丰满噶。咁但系即系神隐六年之后咧，其实上年开始就有啲相出现咧，佢就瘦咗好多。咁而家咧，仲会有个新 MV 就拍咗出嚟啦。咁啱啱咧就14号首播啦。咁就系佢嘅新歌《Easy on Me》。 系啦，咁但系好多人都评论佢嘅即系身形啦 ，OK， 咁就真系咧瘦到一个地步咧，净有少少唔系好认得啦。我净觉得以为今次咧即出唱片嗰个咧系替身嚟嘅 新 man 咁样。 但我最近睇咗佢一篇访问咧，咁佢讲得很好好嘅，佢话即系纯粹佢今次即系减磅咧，佢纯粹系为咗自己，为自己而做嘅，而唔系为咗个 image 啦，靓啲啦，即系上台咧着呢一个歌衫又会好睇啲啦。佢话我从来做呢件事真系唔系为咗大家而做嘅，所以我系为咗自己而做嘅，咁所以我好欢迎大家去评论我嘅身体啦。咁但系到最尾我唔系为咗大家嘅目光去做呢件事啦。咁所以我觉得即系无论系体态丰满，还是而家体态非常之纤幼嘅 Adele 咧，只要佢好开心、好骄傲地去做翻自己，觉得自己系一个咁样嘅 body image 就会系开心、快乐同埋满足嘅话咧，咁无论烟瘦还肥嘅 Adele， 我哋都欢迎佢系嘛。 系啊，好似我小红 Simon 一样啦，我都系会继续做一个丰满嘅小红 Simon 嘅。 咁你以后唔好叫我减肥啦。